城邦论坛陈云梁锦祥，城邦论坛同大家见面啦。咁上个礼拜就好多谢阿庄兄啦，就喺我高价时候同我即系嚟帮手啦。咁迟啲我都揾阿庄兄要问啲嘢嘅。咁今日讲呢个题目咧，我相信同近排啊一啲即系周边嘅新闻都有关系嘅，就系、是、譬如我哋讲嘢嘅时候，或者我哋写嘢嘅时候咧。我哋嗰個學校嘅訓練啊，幫唔幫我手？咁大家知道咧，其實陳雲就一路都喺嶺南道以前啊，喺嶺南道教中文噶嘛。咁但係似乎你教出嚟嘅學生咧，就啲水平 真好 有待改善。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啊！即係好嘅學生當然有，但係壞嘅係會更加出色。 係啊，咁啊，我只能夠即係安慰你話咧，就逐大有乞衣啊，樹大有富兒啊，夫之啦嚇。咁頭先我哋講到嗰個咧，即係中文嘅譬如表達嘅問題啦，即係特別係以我哋嗰個母語廣東話嚟講咧。咁以前我哋喺學校讀咧，就即係嗰陣時我哋喺就嗰個叫中文傳譯。咁我覺得咧，其實呢個都頗大問題嘅嚇，因為咧事實上，如果去到一個大學嘅水平或者一個所謂大專嘅水平咧，傳譯都不足以成為你嗰個學習嘅一個標準嘅。譬如我哋講説話咁，除咗我哋表達我哋意思咧。仲要有翻一定嘅文化嘅表現嚇，即係甚至我哋講係一個美學嘅標準啦。如果嚴格啲嚟講，咁用一個比較通俗啲嘅方法講咧，就係你去表達嘅時候咧，你即係要睇下乜嘢場合，去同咩人講，個意思可能係一樣，但係個表達方式係有不同嘅。咁如果古雅啲去講喺呢個即係古代嘅時候咧，就孔子話過啦，不學師無以言，係咪嚇？咁佢意思咧就唔係咁簡單話啊，你如果唔學師咧就冇嘢講。佢實際上如果你將嗰個層次提高少少，就話如果譬如我哋平時表達嘅時候咧嘅情況嘅時候咧，咁我哋要考慮一下就係我哋表達出嚟嘅時候，除咗表達到我哋嘅意思之外，仲有冇足夠嘅感染力？有冇表現到自己嘅文化上嘅修養？ 所謂不學師無以言，即係話喺對朋友啦，或者係去到外邦啦，即係春秋都算係好多諸侯列國，咁就喺外國傾嘢嘅時候，要表示自己係有教養啊，或者大雅君子，就背一兩句詩經或者。咁上下好關鍵嘅時候就背一兩句詩經，就講下典故啦，或者傳達啲悠遠啲嘅意思，之後再帶翻自己嘅主題。咁呢個不學師無以言。咁呢個以前古人無論做官又好，或者係出外交朋結友都好，都要即使背唔到詩經或者講唔到詩經，都會講到一兩句言語嘅，或者兩句係典故咁之後再講自己嘅嘢。咁啊，呢個係以前嘅華人嗰啲表達嘅方法啦。 咁我哋譬如細個時候，譬如話見到長輩咁，我哋都會即係講嘅説話有少少唔同啦。咁你又唔需要好似日本人開咗話要學敬語咁辛苦係嘛？咁但係近年咧，即係譬如我諗特別喺你學生群眾，你都睇到嘅現象啦，就係即係唔好講話出口成文啦，講嘢嘅時候講嘢都即係咩就結結巴巴啦，係嘛？即係講下略略嚟啊咁樣，音都未必咬得正咁樣。咁如果稍微好少少咧，都係講到，但係咧，即係用語方面咧，個詞匯好貧乏啊。 係啊，好貧乏，即係係咪都係得嗰個表達方法，或者得一個詞匯？咁呢個我過去我教寫作又好，或者我以前喺政府做事都好，都係話一個受過教養嘅人，佢嘅言詞咧唔係出自衝動，而係出自選擇嘅，即係唔係話我淨係得呢個，就而係我係。即使係衝口而出都好，都係起碼有五六個句或者五六個十零個詞匯講同一樣嘢嘅，喺中間抽一樣出嚟咁講落去。寫作固然可以做到係好整以下慢慢嚟，但係講嘢咧就如果係受過文學嘅訓練啦，或者係詞章嘅訓練啦，咁出嚟嘅時候講嘅時候都係可以，除咗全程達意之外，仲可以去到一個我哋叫好恰當嘅詞令，即係如果要同低下階層咁一般嘅街市人啦，即街市人都有高雅嘅，但一般嘅街市人，你唔知佢系咪高雅定系低咁嚟，就讲一个中等嘅状态嘅嘢。但如果系话大庭广众一个大学嘅讲坛，或者系一个记者招待会，咁当然系讲一啲 最高水準的嘢啦，咁人哋低水準人哋嘅事咯。 嗯，咁頭先陳雲講嗰啲就應該係市井之徒啦，咁你睇下嗱，我哋即係表現到啲嗰啲詞彙嘅選擇俾你睇， 凡夫走卒， 真係 或者係嗰啲叫係推車引車賣張之流市井之徒嗰啲。 咁頭先阿陳雲講，我又可以示範職場示範啦。咁譬如舉個例話，我哋話吊橋扭鈴咁樣，咁廣東話我哋可以講話即係。俗少少話叫呢個跳草裙舞咁樣係嘛嚇，咁樣你再俗少少嘅就扭乜乜花，扭乜乜花咁樣嚇。啊，其實如果就算我哋做網台都係嘅，我哋唔會話咧我諗到乜邊一句説話咧，我就咁講嘅。頭先雲哥講得啱，我講嘅時候咧，其實我諗住嗱呢個字本身話呢句説話咧，有幾多種表現嘅表達嘅方法嚇。 你睇下講緊咩人咯，講緊咩嘢咯，你要講緊六八九，講緊啲你可以唔刻劍咁咧，當大。你可以用啲粗俗啲嘅嚟組織佢，但如果係一般，我哋就唔會話扭乜乜花嘅，叫又做作啊，整多埋整色整水啊，滋滋整整啊咁 啦。啊，嗱呢啲又表現啦，即係同一個意思有幾多種表達嘅方法啦。咁所以如果你學術啲嚟講咧，其實修辭啊，係詞彙嘅選擇嚟嘅，或者係句子嘅。風格嘅選擇嚟，但係大家又唔好誤會到咧，就係如果我哋去講咧，我哋一定要文巧巧，實際上唔係嘅。嗱，我哋要選擇最低水平嘅時候，我哋都可以選噶。咁一句之後，我屌你老母，我都講出口， 叫修辭立其誠啊嘛。即係個誠字係出自真誠，即係你係值得呢樣嘢，咪俾呢樣嘢你。或者我值得係，我應該係咁嘅場合，我應該係顯示嗰種咁嘅真嘅狀態，咁咪唔係嗰種狀態咯。 嗯，而且我覺得咧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廣東話我哋嘅母語比我哋好。好多選擇， 係啊， 係啊，因為我去日本嗰陣時候，我都問一個問題，日本人講咩粗口咧？原來得一句喎 ，Bucky Yellow 啫 喎，係啊，冇乜，因為廣東話就係你除咗係雅言嗰邊，即係文嚟自文言或者係白文學嘅白話，你仲有係廣東嶺南一帶嗰啲土話，仲有各種嘅方言群體嘅土話，另外仲係有北方人帶落嚟嘅土話，所以我哋係起碼有三四個源流嘅嘢可以俾我哋揀嘅，咁更加係另外就梗係嚟自英文啊、印度啊嗰啲咁嘅。嗱嗱雜雜嘢啦， 咁所以咧，我哋都俾一個exercise assignment 俾啲觀眾啦。譬如做我呢個字有幾多種表達方式， 犀利啊！ 無論喺廣東話、喺中文、喺英文入邊，係嘛？咁我話俾你聽咧，每一種入邊咧都不下於十個講法。 以前我哋好似試過啦，即係講嗰啲係 我講啊嗰次啊， 嗰啲源流即係嗰啲粗口源流咁，淨係最粗俗嘅粗口源流都有好多種。 係啊係啊，咁我嗰次講咧，其實嗰個背景就咁樣嘅，即係我想示範一樣嘢，就係話咧，譬如我哋講一個做我呢個字咧，因為我唔係吹水，我哋真係有一集係講過， 有一集講過， 就係不同嘅省份啊，佢咧就有乜嘢嘅表達嘅方法。咁其中一個例子，我當其時都舉過嘅，譬如話咧係喺四川啦，當然唔係成個四川省啦。咁佢講個男性嘅性器官係咩咧？就錘子，即係錘仔啊。咁所以咧，你話呢、這個即係呢個卜呢個字咧，就唔係單純話係一個粗口咁簡單嘅。其實咧，佢涉及到呢個錘仔嘅問題咧，錘仔如果你話錘仔係男性性官，佢做我成日搏嘅 啫。即係呢個隱喻嚟，即係一個隱喻系統啦。如果講得好似好學術咁 啊，係啊。咁我當其時嗰個講話就係話咧，其實如果你睇翻曬所有成個咁多種喺中文嘅口語入邊表達。即係男性器官同埋女性性器官嘅時候咧，其實你揾到嗰個地方嗰個源流。咁如果你睇到，譬如話呢、這個粗呢個字咧，就應該係會北方少少， 北方少少。 咁如果你話係譬如話呢、這個屌呢個字咧，就南方。 南方 就唔不限於廣東省。譬如咧，譬如你去到呢個江西咁樣咧，譬如佢叫撚咧叫掠。就我覺得我即係從我哋語文學嘅訓練嚟講，我覺得應該同源。 同源，佢個發音係嗰個聲母或者個韻母好近似。 咁呢個同源係代表咗咩咧？好可能咧，其實係大家同一個地區係移民到 後來不同的地方。 江西很多很多不論是廣府話系統或者客家話系統，都是由北方，即係由河南嚟到廣東的時候，都會經江西。 嗯， 喺江西停一停，那個停一停可以是百幾二百 年， 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咁喺火車站留幾個鐘咁搭下一班火車？以前係一停係停百幾二百年，因為你要儲夠水腳啦、搞掂曬嘢先再移落下一個省 嘅。係啊，咁特別你哋嗰啲老鄉啦，客家就我諗嗰個追查嗰個文化源流咧，事實上有一個相當之精彩嘅學術嘅研究嚟嘅咁但咧，如果我哋今日講嘅時候咧，我哋就想問一個問題啦。譬如喺近年嘅大學生，點解嗰個詞匯嘅選擇咧出現一個嚴重貧乏嘅情況咧？舉個例，我喺家常邊聽，勁老土咁樣。咁你除咗勁呢個詞之外，你可唔可以有啲形容詞係即係表達一個非常嘅感覺咧？ 勁，即係我哋以前嗰啲俗話都係極，起碼係極之啦，極之老土或者係或者真係老土咁啊。 咁我哋講要好狠老土啦， 老土到死，老土到痹啊！如果以前嘅女仔講噶嘛， 咁但係你喺大學入邊教嘅時候，你點解釋呢個現象？ 哦，嗰個語言貧乏，因為讀書少呢個其中一，但係呢個唔係最主要原因，係傾偈少啊，即係少同長輩或者係平輩或者係街外嘅人係交流傾，即係用口語嘅傾偈，咁佢自然就聽唔到另外一個人嘅詞匯係乜。咁另外就係如果冇得傾偈嘅時候，係點咧？咁啊，淨係睇以前睇電視啦，依家就係睇網台啊、YouTube 啊，好流行嘅，流行嘅嘢一定係唔會俾豐富嘅人嚟嘅，因為一豐富嘅時候妨礙傳達，所以佢一定係俾你想聽嘅詞匯，你想聽的句子，佢直接俾你，佢唔會兜個圈講第二啲嘢，因為咁嘅時候係會損失觀眾，或者係一聽唔明就可能嗰十零秒就轉咗去第二個 YouTube 或者甚至如果電視或者電台嘅話，就轉咗第二個台，咁所以佢一定係遷就你嘅。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喺度搏命競爭觀眾，因為廣告費又唔多，咁就係冚唪唥遷就，一遷就觀眾就開始劃一嘅啦。 咁頭先你講過咧，就喺電視上面咧嗰個具體例子咧，我都發現咗。雖然我唔睇電視，但我偶然中我睇嘅時候咧，我就即刻解釋到頭先你嗰個講法。譬如咧，近排即係近年啊，你睇嗰啲電視台拍嗰啲古裝片咧。佢哋全部讲嘅对白系现代对白， 现代对白，唔会以前嗰啲系有另外一套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嘅嘢嘅，系即系一开口已经系兄台或者 系 已经系姑娘啦，唔会叫小姐。 系咁，如果叫老婆叫娘子啦，咁你叫丈夫就相公啦。 仲有另外一套嘅称呼自己嘅个太太就叫绝经啊，或者系经妻啊、内子啊之类。看看他的環境是怎樣，或者專稱人家叫嫂夫人，那些我們今天看上來好像很雅的，但以前其實是一般的街頭的人都認識，還有電視台是這樣講的，他要你進入另一個古代的世界，那你講那些歷史傳奇啊，英雄兒女嗰啲咁嘅嘢嘛。 咁呢個詞匯嘅頻繁咧，佢喺電視上發揮一個相當之大嘅功能，就是由於佢咁做法嘅時候咧，對於影響咗睇開電視嘅人咧，就構成一個好大影響啊！特別係而家連即係叫二十歲以上嘅人咧，佢就開即係俾呢樣影響到。咁但係二十歲以下就影響唔到嘅原因，因為佢睇 Facebook 嘅啫嚇。咁Facebook 個更大鑊，因為點解咧？係喺佢自己嗰個社交圈子入邊咧，大家 reinforce 即係嗰個表達嘅形式 比較少，係跨過個社交圈去第二度。 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嚟講喺學校咧，要佢強迫性咁去做咧，事實上亦都難，因為佢自己心態上咧，佢會出現一個好大嘅抗拒啊！你要讀嗰啲嘢，咁譬如就算我同啲三廿零歲嘅人傾開咁。你做啲嘢點解要講啲咁深嘅嘢啊？講多兩句我都唔識聽，你做啲淺啲嘅嘢啦，咁樣係咪？咁呢個其實如果你睇落去咧，如果我哋真係話走嗰個好商業嘅路線，當然我哋冇呢個可能性啦，亦都冇呢個條件啦。其實嗰個客觀效果咧，就係令到嗰個文化計，即係個水平咧，係繼續係下跌 ，咁跟住整到全行嘅人都好難撈咯，因為大家都咁低嘅時候咧，就其實極之難撈嘅。大家都有高有中有低咧，就大家個觀眾係容易咁，啲觀眾會有時走嚟走去咁啊，即係要聽得高雅嘢多，聽下低俗咁。但係一旦大家都係低俗嘅就慘啦，大家 平均分呢啲咁嘅觀眾，大家節目就一樣。一樣嘅時候就係最容易出現霸權啦、獨大啦、器材最好、明星最多嗰個贏咯。咁所以亦都係雖然話我哋係基於文化嘅堅持，即係話要維持一個高嘅標準，但係亦都係好。好意外咁样，呢个亦都系商业上成功嘅嘢嚟，所以唔互相排斥嘅，即系只要你识得谂嘅，你就知道唔可以走低俗路线。 嗯，咁我哋喺呢方面，其实我哋都即系尽可能啊，即系唔好向嗰个商全面嘅商业主义投降啦。我哋都即系都要曲过和寡嘅吓，阳春白雪 冇所谓，因为嗰个和寡嗰、那个寡嘅数基数都几大，因为去到网台就全世界传播啊嘛。 咁有阵时我都好欣賞嘅，譬如喺北美嘅地方咧，咁佢哋亦都少接觸中文啦，但係都聽，即係都能夠理解我哋所講咧，同我哋有所溝通咧，呢個又相當之難得嘅。就反而喺香港咧，我哋即係面對呢、這個有陣時觀眾嘅責難啊，點解你講啲嘢聽唔明啊？咁我自己都有遇到類似嘅問題嘅嚇。咁另外一個問題，亦都睇下你喺班上邊咧有咩經驗啦。就是點解我哋啲學生咧，佢哋去表達嘅時候咧，通常都係好結結巴巴。就算如果係講到即係叫做係長少少講，即係幾百零，即係百零二百字咁樣咧，之後嘅內容咧就無以為繼嚇。咁同呢啲喺外國嘅人相比咧，嗱我唔係話所有外國學生都係咁樣，但係咧一般嚟講咧。譬如話，你叫佢堂上佢講一講自己啲讀書嘅心得，或者係論文報告咁樣咧，即係起碼就算唔係叫認真好水平嘅，咁佢都講得即係有翻咁上下喎。 而且好自然嘅，佢唔會覺得佢係扮出嚟。香港嗰啲咧就係一係就結結巴巴，一係講出嚟就好假嘅，就好少係好自然，但又慢慢抽絲剝繭、層層深入咁講到言之有物嘅嘢出嚟。香港係少嘅，喺外國係。多嘅呢個狀態，即係用自然好自然咁講自己嘅故事，跟住慢慢佢都冇計劃到講啲乜嘅，即係冇構思事情講啲乜，但係慢慢會講到啲心事，咁嗰樣嘢就係有啲道理喺度，咁跟住就好適當咁樣完結咁香港係少嘅，香港多數係結結巴巴拖，跟住就係自己笑自己咁就完。呢、這個原因就係一來我哋冇嗰個講故事嘅訓練啦，或者係成個大人講故事又好，影視界講故事嘅都講得越嚟越短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嗰個近呢幾十年嗰個社會咧，就係開始係排擠一啲叻嘅人，或者排擠啲出色嘅人。咁啊變咗係，如果一旦係出類拔萃，或者係佢唔係太想出類拔萃，但係個效果咧就係佢係傑出嘅。咁其他人就排擠佢啊，覺得佢又懶醒啊，唔理佢啊。咁但係以前以我哋嗰個六七十年代，我諗去到八十年代都唔會有咁嘅嘢啊，都係會係叻咪學下咯，或者係羨慕下咯。 嗯，咁呢個情況咧，對於喺我哋做網台嚟講咧，就個影響比較嚴重。譬如話，我哋要一啲節目主持人咧，佢比較長篇。稍為有內涵少少，同埋個結構比較嚴謹啲咧。事實上，我哋係相當之難揾嘅。咁但係你睇喺即係，如果我哋做呢行嘅就係而家嗰個網絡界嗰個充斥嗰個就係咁，你即係喺度講一大輪嘢，基本上嗰個信息量好低嘅。咁但係咧，即係入邊有好多嘢係水分添啦嚇。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覺得咧話網台咧好多，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嚴格去聽話譬如個表達方面有一啲比較充實的內容，個組織是比較嚴謹，譬如話有起承轉合，仲要加埋有趣味性咧，事實上係相當之難嘅嚇。咁呢個咧，我就覺得咧，就唔係純粹話我哋呢一行嘅文化問題，我甚至認為咧，呢個係全即係成個香港教育喺呢二三十年出現嘅問題嘅一個表徵嚟。 係啊，其實係一個大好大好大嘅麻煩，因為講得俗啲好大鑊嘅嘢。因為我哋依家教育將佢打散咗，以前係成套學嘅，即係歷史就成個朝代史咁學，跟住語文咧就學一篇 文章，無論英文或者中文，都是一個 passage 或者一篇文章，完整的 學作者、學生評、學當時歷史環境，這篇文歷來怎樣評注它的，用大概是三四堂學一篇文，很精讀的、其他的數理化的都 都是要完整地學一套、化學、物理或者是生物，如果讀另外一邊的就經濟學，會完整地學經濟學。但現在我們將那些東西很懶醒地將它是糅合在一起，每樣就學少少，每樣學少少的時候，它變成是它那個理論體系或者講嘢嗰個體系不夠深，就每樣都掂一啲，跟住就係湊夠數就交貨。一係就做 project， 一係就係考試都係咁樣咁。 咁簡單嚟講，就成個教育制度都係一個敷衍嘅情況啦。咁呢個敷衍咧，如果體現喺呢個中文科咧，你就會睇到而家呢個咁嘅結局啦。 即係一個類似係讀中文系畢業嘅人，咁一開口話乜搞到連波蘭街啲馬夫都唔會講嘅嘢，因為做嗰行就唔講嗰行，唔講嗰樣嘢。做嗰行就要講委婉語，講得係千變萬化，但係委婉語你人哋先知你做嗰行咁啊。等于一个 嗱，我你头先讲我一句即系总括啦，开农场唔食鸡， 系啊， 嗱咁如果即系我哋批评咁多咧，咁你喺你心目中理想嘅中文教育应该点样？ 起碼識得講嘢啦，講嘢寫嘢，啲字義啊、詞義搞得好清楚，實際嘅公民日常嘅書信可以做到啊，即係得體，鬧人都可以鬧到。咁此外就係文化上有修養啦，咁啊、中外嘅知識要豐富啦，因為透過讀文學其實係。歷史啊、社會科學啊，乜都讀嘅，咁就係文學係一個總體嘅嘢。咁另外文學係容許好真誠，或者係起碼係個文字上嗰種真誠，係講一樣嘢就唔會係欺騙或者係轉咗第啲。咁故此佢都可以轉咗第啲，但係轉咗第啲最終都係講啲真實嘅嘢出嚟。咁所以係。讀完中文系或者是英國文學或者都好，都是會成為一個真、知道什麼狀態叫真誠，另外知道用什麼方法是 很充分地表達那樣東西，另外就是一些很實用的層面，就是個語言技巧很好、 具體實用的層面呢，其實現在香港就很多用途的。舉個例子，你寫一封即有效果的投訴信咧，這個應該是中文科入邊嘅老師應該要要求學生做到嘅， 盡量是一頁紙入邊做完佢。但係一頁紙入邊只要看半頁就知道是做乜嘅啦。下半頁咧係一啲修辭啊、客氣啊、禮貌咁，所以話講嘅一頁紙實際上係半頁紙。咁呢個係我以前喺政府做嘢嗰個好嚴謹嘅標準嚟 嘅。而且你睇到咧，即係無論你自己接收嘅信啦、或者你而家係喺坊間睇到嗰啲政府部門出嘅信，特別係即係所謂高官出嘅信咧、就叫做即係四個字形容，叫不知所謂啊！即係從頭教育過嚇。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喺呢度，我哋都可以即係講。少少一啲呢啲咁嘅具體嘅問題嘅，舉個例啦，譬如話呢、這個中文當英文寫呢個情況係相當之嚴重， 呢、這個相當麻煩啊！呢、這個係五四時代已經係咁噶啦，咁嚟到香港喺早期咧，即係六七十年代都有啲中文老師或者國學老師喺電視啊、喺收音機矯正一下，或者報紙矯正一下。另外就係報紙嘅專欄文章啦，或者特別係雜誌嘅專欄文章都維持一個好高嘅水準嘅。咁但係後來就呢啲冇曬之後，就嗰個洋化西化嗰樣嘢就殺咗入嚟，咁就變咗係好多時就係佢都唔知道中文點寫，就一去就係諗咗英文嗰個表達法。呢、這個唔係問題，但係就係英文嘅表達法係你係用英文先得啦，英文先可以喺入邊再修辭再搞，但係。將英文的表達法一擺咗中文就改善不到啦，一擺就死 嘅。嗱、佢即係你自己喺個Facebook 上邊咧，去列出嚟嘅咧，我覺得相當精彩嘅。譬如話 ，the sky is blue， 係啊， 咁你好簡單啦嚇。如果你香港咁啊盲目咁啊，天空是藍色的咁樣嚇，咁你指出呢個問題咧係好嚴重嘅。咁你可以呢度都再講多次， 因為嗰個是咩的嗰個咧就係一個翻譯。 翻譯體嚟嘅啦，或者近代嘅現代白話中文用嘅方法啦。九個是字喺中文咧就唔係 is 咁解，因為中文冇必要用個 is 嘅。即係藍天，天藍已經得嘅啦。咁啊，天色湛藍咁樣係啊，或者係蔚藍天咁啊，咁諸如此類嘅。但係唔需要講是咩的，是咩的係指係澄清一樣嘢，或者係著重一樣嘢先至講呢樣嘢。譬如話，琴日嘅天就係灰，今日嘅天就係藍色嘅啦。咁係可以咁樣講，但係即使係咁樣講，都唔係寫是藍色的。 我俾個例子你，香港的選舉是穩笨的， 係啊，咁可以得， 咁啱唔啱啊？ 一般我哋講，扯選舉係穩笨嘅，即使你口語都知道，扯選舉係穩笨嘅，咁你都知道係呢個係嗰個係同埋嘅嘅，呢個係一個著重詞。 佢實際上嗰個即係意思唔係英文個 yes 嘅意思 嚟嘅，你半個選舉穩笨唔選啦 咁所以你即係表一啲好簡單嘢咧，如果你唔深究咧，一路即係講落去的時候咧，就變咗成為一個習慣啦。咁到其時要改嘅時候咧，事實上亦都即係恨錯難翻嘅啦。個原因就係因為語文本身係習慣嚟，咁大家習慣咗咁講嘅時候咧，咁大家即係欲改都無從咯 同埋香港有啲好弊嘅嘢，就成日以為係跟一係就跟足英文，就一係就係跟足嗰套北方嘅白話，就以為係白話咯。譬如話天空是藍色的，其實唔係白話嚟，係冇人咁講嘢啊。即係話係天藍或者藍咁，係即使頭先我哋嗰個例話選舉係穩笨嘅，咁都唔會話選舉是造假的，都唔會選舉造假不選了咁，就係咁嘅啫。呢個係即使北方人講都係咁樣講，就唔會話選舉是造假的咁。咁佢梗係話另外一邊是真的，咁呢邊假嘅，係咁樣嚟搞噶嘛。 嗱，如果譬如話呢啲中文嘅問題咧，你會唔會建議係睇一啲書或者係專注某一啲類型嘅文體會改善得到？ 其實最好係睇翻啲我哋如果係寫作嘅話，係最好睇翻明清嘅白話小説啦，或者係語錄啊嗰啲啦。咁嗰個係睇到一個不失優雅，但亦都係接近平民百姓或者係日常傾談或者係日常係寫作用嘅嗰種風格。即係一般我哋睇過所謂嘅四大小説啊，或者係明清嘅一單篇嘅三言兩拍嗰啲咁嘅小説啊，或者甚至係嗰啲官場現形記嗰啲好俗嘅，睇上嚟不入流嘅，但係嗰個佢語言係極之真實、極之真誠同埋通暢嘅。喺嗰度我哋可以睇到一啲好自然狀態嘅白話係乜嘢，咁再改善少少，或者將一啲北方嘅用語係唔要，咁就變成我哋香港嘅白話。 但係咧頭先陳雲講過咧，我相信喺而家嗰個情況之下咧，就未必有太多學生願意做，甚至老師自己都唔識。 因為以前我哋有時間就老師成日你睇下《老殘遊記》啊嗰啲咁嘅嘢，咁入邊就學到啲好嘅白話啦。以前真係會走去睇。 咁但係咧喺即係冇咁大嘅負擔之前咧，咁我自己有少少個人嘅建議嘅。其實很簡單啫，你如果你真係話你啲中文你想提升少少嗰個水平咧，盡量講用少啲字去表達同樣嘅意思。 係啦言簡意該啊！ 你而家你睇到人咧講好多嘢，但係如果你用一個好簡單嘅概括咧，權力講緊即係十個字之已經講曬嘅嚇。咁當然啦，你可以喺即係呢十個字嘅主題以外去發揮，但係問題就係呢個發揮本身咧有足夠嘅精彩嘅即係成分嚇，佢唔可以將呢十個字重重複複，或者將入邊嘅詞彙將佢重複擴大而去講啊嘛。你可以加好多細節落去，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講説話嘅時候，你可唔可以用最簡單嘅方法去講清楚你想講乜嘢嘢？咁呢個就無論中文或者英文咧。啲人以前嘅教授都係咁教， 都係咁教 咁所以有本書咧，我就即係一時間咧，即係冇預備啦。但我咧睇咧就叫《The Elements of Style》。 係啊，嗰本係。 你都睇過？ 學英文公民嘅一個聖，唔可以話聖經，但係必讀之作啦。 咁佢本書都好薄噶，薄嘅原因就係因為講得佢就講得好簡潔俾你聽，就要做啲咩？ 佢應該係開始個就係 be concise be 乜乜有三個指令嘅，我一下記唔到啦。 Be concise, be precise， 我記得 係 好，咁我哋下一節翻嚟講講咧，就係即係喺一個理想嘅教育制度之下咧，其實我哋個課程應該點樣啊？ 好。